呢次同大家讲个故仔叫做《七月半》，我系我阿爷同我妈打大嘅。唔知道点解，我经常梦到鬼，屋企嗰两个老人总系话我眼火低，每隔一段时间都带我去后院嗰度烧纸俾啲菩萨，亦都好少带我去参加葬礼。阿爷嘅去世系我记事以后唯一一个参加完整嘅葬礼。我哋乡下边边有一个习俗，如果人死喺门内，棺材就要摆喺屋出边；相反，死喺门内，棺材就要摆翻翻屋企里边。咁样死者嘅魂魄先至可以揾到自己嘅身体。但系当时我爷正准备入门，然后就突然之间倒下咗啦。我妈就话我爷想翻屋企，于是就摆棺材摆喺屋企入边啦。阿爷头七嘅前一晚，我因为要模拟考试，就喺学校嗰度瞓啦。然后就发咗一个梦，梦里边我同我阿妈都倾紧偈，突然之间我妈个电话就响咗啦，佢就叫我去接。我攞住电话接通之后，电话嗰头就传来我爷嘅声音，佢细细声咁讲： 我要翻屋企，我要翻屋企。 然后我笑着问：是要接你个人回家，就是接你棺材回家啊？讲完我都窒住喺度啦，因为我爷已经下葬咗啦。我转头望向佢放棺材嘅地方，棺材已经唔见咗啦。但系啲纸钱纸花俾啲风吹到四处乱飘。呢阵时我哋听到有人叫我个名，然后眼前变得一片空白，发现系同学叫醒咗我啦。好啦，阿爷未七前一日，我马上同样发咗一个梦。阿嫲喺个院度洗碗，我企喺阿嫲嘅左边，阿爷就企喺阿嫲右前方，一直睇住阿嫲喺度微笑，就咁样，好似过咗好耐好耐咁。然后阿爷抬头咁望咗我笑咗一下，然后我就醒咗啦。当时我都冇在意呢啲嘢。到咗第二年嘅七月半，我哋一家就去咗外婆屋企。嗰一晚我又发咗一个梦，梦到阿爷同我讲佢喺嗰边有烟花睇，要放俾我睇，然后我就醒咗啦。第二日翻到屋企，阿嫲就问我啦： 你哋琴晚系咪翻过嚟啊？ 我话冇，我哋今朝早先翻嚟噶。阿嫲一面疑惑，然后就同我讲。 我昨晚见到你们门口放了很多的烟花，还以为你们回来了，怎知道走到过去就什么都没有，奇怪了。 然后妈就回了家了。